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活跃。 今日2022年7月21日，香港第一个十号风球，估唔到打成，我都好意外。 系啊，同埋六周年纪念啦，唔讲咁多啦。 啊，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好，咁今个礼拜咧都几多古灵精怪嘅新闻。 啲个礼拜都咁讲噶啦，系 唔系？继续啦，唔系古灵精怪程度去到就咩咧？大选都关我事，不过呢个我阵间再讲嘅。首先就讲咗啲喜事先啦。首先 事啦， 系啦。首先就系阿胡松尧就第二胎就生咗啦。咁咧佢就话生完仔，咁就安完胎之后咧，就而家就重新投入工作。 嗯， 咁要就恭喜佢啦。 嗯， 日本而家都胎，基本上都生两胎嘅，好少话净生一胎嘅，生亲都两大妈起嘅嘢。 即系 增产报告， 增产报告啦。 好，另一单就系唔系太好好消息嘅，就系星一和喺杏未就话佢个大女就心脏有事，咁咧因为要照顾女，所以就暂时要减西工作，就专心照顾晒孩子。 即系佢个女系心肌肥大啊，即系记唔记得你睇伊隆嗰阵时啊，嗰只啊， 哦嗰只 系啊，要等心脏移植。或者等伊隆咯，冇办法。 咁就fans 话要筹钱俾佢，就话唔使啦，多谢有心啦。暂时我唔需要呢样嘢，我 佢要嘅唔系呢样咯。调翻转讲就系佢要嘅心脏移植，我话伊隆咯，即系佢入边嗰个手术就系因为心脏移植个数目唔够嘛，所以先咁麻烦。尤其是佢仲要系新生婴儿咧，个心脏系特别难揾嘅。是几大镬下噶，咁啊，所以佢就会因此而减少啲工作，咁啊，照顾翻自己屋企人系紧要啲嘅，咁啊。 咁梗系啦，呢样嘢唔使讲嘅。咁好，咁祝希望佢快一号啦。好啦，咁咧就报个新番消息，首先就系完全唔意外嘅《黄金神威》，最终将就2026年近年嚟少数地难得地好头好中好尾嘅，基本上冇扣除咗作者嘅性癖大爆发之外。是一套非常正的作品， 即是啲人形容就是一路开车都开到八九米咁样去飞车，但系居然是平安去到终点。 系啦，扣除咗作者啲已经唔系偏门系邪门性癖之外，套嘢系非常稳阵嘅。 咁啊，佢十月会有个先行动画呢，仲系完结篇嘅序章啦，咁应该唔太关我哋事啦。 哦，我知啦，札幌啤酒工场篇嗰场系个大混战嚟嘅。 因为日本播完之后都上动画咯，咁啊应该就唔关香港事，应该唔会喺香港上噶啦，咁啊 唔关我事啦呢、这个就 啊。 呢套咧就系、是、另一套咧就系、是、终于实现咗高桥留美子所有嘅长篇作全部毫不例外地动画化，咁啊呢套嘢系属于好典型高桥问题，慢，好慢节奏，睇嚟冇心机追嘅。 咁佢向来都系咁啦，除咗个集短篇集冇办法一定要短之外，佢套套都系咁慢噶啦。 啊，呢套系咁咧就男主角系美雨季咁 OK 啦，好好典型佢擅长角色啦呢啲嘢。 咁啊制作系新威士啦。 好啦，跟住躲在超市后抽烟的两人，令我想起某套香港港产片。 一个上班族漫画的动画化啦，即系男主角系个社畜，咁啊平时会去超市去买嘢，咁啊顺便及下女咁样，好正常啦，咁啊，然后佢啊食烟嗰阵时，你知日本咧食烟基本上系要专门去搵啲毒气室去， 系咁讲嘅，放心啦，系本人都讲嘅毒气室嚟嘅呢个系， 我嘅 YouTube 喐过啊，咁啊唔紧要啦，总之佢搵到地方，咁啊然后俾条女捉咗去超市嘅后巷入边食烟，然后从此邂逅咗咯。而最搞鬼的地方就是他平时去超市去及女那条女同啱啱捉他去超后面食烟那个其实是同一条女来的。观众好快知道啦，所以不算是他。但是个主角就不知点解，喂，当年讲緊呢大个超就认不出人呢已经好夸张㗎啦。而家直情系食支烟就去认不出系两个人。虽然个性格表现出嚟嘅性格好唔同。咁喺超市入面呢就嗰啲职业笑容啊，即系比较开朗活泼啦嗰种咁嘅嘢。然后到食烟嗰陣时候就应该嗰个先系真性情嚟嘅。点都好啦。男主角喺唔知呢两个系同一个人嘅状况之下同时而鍾意咗呢两个人。是好多槽点的，但是个故事几有趣啊！呢种展开，即如果佢可以喺呢方面多少少说服力嘅话咧，应该会冇咁出戏咯。但是成件事加埋系几有趣嘅一个现代社畜恋爱故事咁样啦。 都市轻喜剧嗰类咁嘅嘢啦。 吓， 即系又好老土，好老土咁讲法就系、 是，的确系几 hit 到人心嘅，因为真系有种共鸣感啊嘛。即系当然啦，系写出嘅部分啦，你唔会撞到条咁嘅女嘅，放心，死咗成心啦你咁样。咁啊，佢而家动画化咁啊，应该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净系讲咗2026年会播，冇讲时间性。 好啦，跟住咧就原创动画啦，难得嘅。咁就龟井干太加深崎武人嘅原创动画《Grow Up Soul》向日葵买团。 呢、这个组合就是不起眼嗰个组合， 不起眼女主角配发啦。 啊，成日定我唔记得个剧本叫咩啊？ 仆街嚟，远户使命。 啊，远户咧冇讲到今次会唔会讲，亦都冇话唔系佢，因为公布嘅消息非常之少，同埋佢嗰间制作公司啊，又系 A1 弹出嚟一嚿新嘅，唔系 好难，好难想象冇远户呢、这个咁组合。你条捻样冇你唔似样喎、 啊。我相信会系佢咯，我只能讲相信会系，但系佢既然佢未公布，就暂时唔肯定啦吓。咁我睇下点咯。虽然就算系唔系远户都其实唔系好大兴趣，老老实实。 嗱，因为佢就话明嘅，佢话咩谷池庄做剧本统筹，但系冇话个远户唔帮手啊。唉，要有。 就算是当年都不算是特别的了，现在你还要整部原创动画出来，看你怎样啦。 好啦，那呢电影消息首先就是你的问题啦。嗱，上礼拜公布了新的 trailer， 就是魔法少女小圆。那呢就说2026年2月日本上。哇，那我同你赌一罐可乐，我觉得一定延期。 喂，赌唔成噶，因为大家都估佢延期噶，即系因为之前话系2025年嘅冬天，咁你知道日本计嘅冬天系指11月去到第二年嘅2月噶嘛，所以佢呢个2月好明显系之前都话咗2025年冬天冇办法啦，唯有将个时间嘅讲到去最后。去到即系2025年嘅冬天嘅最后，咁样去勉强多两个月。本来话，喂，咁你12月31号就系2025年最后一日咯，佢硬系要拖多两个月，仲要唔讲明系几多号？呢、这个我就更加肯定，佢系未确实嘅日期。因为如果你要搞发行啊，电影嗰啲嘢，你要有个确实日期啊嘛。如果你真系已经确定到几时上得到嘅话，所以佢而家呢个讲嘅2月就系我哋以2月为目标啦。是这么多的了，还要是讲这个意义是讲要不违反之前说2025年抵出的承诺，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所以我觉得他会跳票的机会未到80%的，我想都有60-70%的了。即系唔知点算啦，啊！真系啲机票唔知点买法，大佬。即系我就算豪晒成个2月俾你啊，佢都未必会上。阵间到时佢同佢讲，唔好意思，我有延期啊，延多两个礼拜。咁我咩血都呕晒俾你睇，真系冇讲笑。 我就冇乜所谓嘅，因为我2月3日去日本跑马拉松，不论系东京或者京都都好，咁我基本上一定会去嘅。所以佢延期，佢延唔延期，对我讲冇分别。但对你有分别啫， 机票难买啊，大佬，我呢篇飞过去10几个钟头。 系啊，你只系谂掂佢啦。 咁啊，睇下佢迟啲会唔会再公布翻个准确少少嘅日期咯。佢唔公布准确日期，唔只系话佢我唔肯定要系边一日，即系我可以俾到好大个 range 冇所谓嘅。问题就系佢呢个系跳票嘅飞上嘅机率咧系非常之高。虽然我唔捻知佢点解要跳咁耐啦。 系，就动画制作嘅嘢跳票系老风啊嘛。 咁啊，已经系延到咧。而家唔系10周年纪念作噶啦，系15周年纪念作啊！小圆动画咧系2011年一月出嘅，2022年二月，仲唔系15周年？虽然佢10周年应该系指当初嘅剧场版啦，但系已经系 TV 嘅15周年版嚟噶啦，已经变成，越拖越后啊！真系。 好啦，咁讲完一个就讲下啲《鬼灭之刃》无限城篇，咁又首日就破17亿，破晒纪录，完全唔意外嘅。我觉得佢唔破纪录，我先觉得意外。虽然冇香港牙渣咁夸张，但系基本上日本咧，如果你而家起咗6个院线咧，有3条院线播鬼灭噶啦。跟住咧就一日起码一半场次播鬼灭嘅去到。 哦，你放心啦，呢套嘢去到香港都会同之前差唔多情况噶啦。因为反正本来都冇咩片上啊，即系呢个多少都有啲票房保证，你知而家香港戏院噶啦。不过我都系同一样嘅情况，有啲似 Sweet Two 嘅销售一样，首日票房。基本上纯粹是看那日排了多少个影院。 是啊。 是这么多的了。要破这个纪录你唯一办法就是增加首日的排院戏院。因为刚刚播的时候没人知道它到底入面做成点如何了。大家都是看个名然后冲过去。要一个大家看名就会够冲的作品然后戏院又足够多院线去开给它。咁就可以破首日纪录。因为这个首日纪录真的不代表什么东西。 完全唔代表乜嘢。头一个礼拜都只能系反映到大家一开始前面俾几多期待俾佢，要过咗个礼拜之后嘅票房，你先知道到底套嘢系咪好睇嘅。咁啊，反正佢哋要九冲啊，继续九冲啦。反正 同埋就系日本人嘅传统，要喺十几年前嘅月望先生都讲过啦，日本人最中意台桥啊嘛。咁难得有鬼面依台桥，佢台要尽噶啦，创纪录系佢哋嘅社会责任嚟嘅。 嗱，虽然重申一次啦，《鬼灭》本身系都唔错嘅作品嚟嘅，不过佢值唔值呢样嘢呢个咁嘅级数咧，咁就另一回事，系咁样嘅啫。 肯定唔肯值嘅，我讲，屌，又一对动画好唔好同一对画收唔收得系两个概念嚟嘅。好啦，我觉得佢要大 project 嘅，咁咧就新消息就系、是、暗夜昼明就入主 production IG 工作室啊，唔系 IG pod 啊 ，IG pod 就系佢嘅控股公司，咁 production IG 就系佢个工作室就做董事取代役。正常嚟讲，我又唔觉得 Production IG 需要 Color 注资嘅，咁可能性就系 Production IG 想收购 Color， 呢个系可能其中可能性。咁就叫做，我唔收购你就你入咗董事局，咁以后就有咩合作容易搞啦嗰种，日本好兴嘅。 我觉得系合作到上床嗰只咯。之前就是合作愉快咁啊，咁一起做比较似系咁样咯，即系有啲公司友好得滞，咁就会上埋床噶嘛，类似啲咁嘅情况。 都唔奇嘅，我觉得睇情况嘅呢单嘢系睇下佢以后有咩新搞作嘅。 如果你同十年前我讲咧，暗夜近十年咁捻多动作咧，我系唔太信嘅。即系暗夜系有段时间咧系静到几乎冇人再提佢噶嘛，十几二十年前啦 ，Eva 红完之后嗰个时间啦。 所以有时咧，人啲人话咧，人生五十先开始咧系真嘅。屌，佢五十几，即系 Eva 之后佢几捻静啊？但系佢而家咁六啊几岁，佢十年五十几岁之后突然间哇莫名其妙地爆红，所以真系嘅。人生五十岁才开始，冇绝望我啲阿叔。 咁有部分是因为 Eva 红了之后就走去拍真人电影，然后一碰到一鼻子灰啊嘛。嗰阵时啊，佢走去拍普通电影，咁然后出嚟嘅冇人识。 咩日本沉默啊？嗰啲巨人应该而家旧嘢。 系啊，电影圈冇人理佢，动画圈就哦，佢去咗拍真人电影咯。有冇睇啊？冇睇，即系变成就系两头唔到岸咁。咁佢而家翻嚟，真系玩翻佢擅长的，玩开 A C G 嘅。咁啊，出咗嗰啲真乜嘢真定新应该点叫是但啦啦嗰扎嘢啊，跟住就调翻转收购翻老东家，咁先捞到风生水起啫。之前就系名好大啦，但系佢实业上系冇乜嘢嘅，但系而家就系、是、名利双收咯。即系有时有啲嘢就唔可以夹硬嚟噶嘛，即系你数声优红咗，然后夹硬要走去唱歌，然后唱歌冇乜人听，即系出嚟唔唱噶嘛。我唔系影射某个声优啊， 系好多，唔系放心，你唔系影射某个声优，影嘅某堆声优都多到我都数唔晒啊！影你废呢个，你举例子话好啦，咁讲下有个真人版嘅就是、Netflix 宣布开拍《刺客教条》真人版。妖 呢个九百几万年前就已经讲过啦，但系 就系咯，成日出成一波冇米粥， 后屘就冇咗下文。咁但系呢次系佢话要开拍，咁应该系基于嗰时就企划，咁而家应该系真系企划过咗要拍啦。如无意外就应该真系拍成嘅，而且调翻转 Netflix 唔差呢嚿钱啦。即系反正佢都获咗咁 Q 多个 title 噶咯。当然有啲都 OK 嘅，有啲都 OK 嘅，有啲就本来就获你救佢唔到嘅，即系 The Last of Us 嗰啲咧。咁啊，撇除 Ubi 近年嗰啲问题啊，《刺客教条》咧系几适合做真人化嘅，老老实实。而且佢个故事结构问题咧，佢可以捉其中一个故事改编，亦都可以系自己拱一嚿新嘅出嚟，因为佢个模式其实好简单啫嘛，就系、是、某个真实背景入边，然后将佢兄弟会啊嗰、那个嚿主线啊拍落去，其实系断局噶嘛，每一卷都系佢自己嘅故事嚟噶嘛，只系某啲地方同主线相连啫嘛。呢种嘅模式要拍番外嘅，无论你系电影啊、动画啊咩都好啦，都系好容易做嘅事嚟嘅。佢真系要做。唔绝对唔难，而入面讲嘅故事都唔系啲好难去改编嘅作品嚟，即系各种条件都好好噶啦。咁会唔会一手好牌打烂咗咧？咁就问 Netflix 啦，我真系唔知佢 Netflix 爆打烂牌噶啦。 咁啊， 好嗱，跟住咧就游戏新闻。首先就呢个礼拜最超级大作嘅，其实真系冇讲错嘅，就 Donkey Kong 咁又出咗啦。评价方面基本上系一致好评嘅。虽然有人话佢，因为佢本身呢次制作班仔系之前 My Odyssey 嘅班仔，所以有人话佢开头似 Odyssey， 但系玩过之后系好 OK 嘅，大家都赞好嘅，包括 IGN 在内。 外观望起嚟会似有奥德赛嗰个，但系玩起嚟都依然系有相当大嘅分别嘅。以我所认知啊，有玩呢只 game 嘅冇人踩佢，个个都系赞好嘅。咁当然啦，如果真系一开始就唔睇好嘅，冇玩就另一回事，唔讲呢样。咁啊，有一个小小嘅技术问题，喺大量破坏物件嗰一刻， 有机会会直击，咁样就喺访谈入边就走去问个制作人，咁制作人就耍个太极拳，你知成个任天堂做亲呢啲访问十个九个半都系耍太极高手嚟噶嘛，佢就话啊，又为咗呢个提高呢个打击感，佢即系打落去嗰下咧，其实系会有少少停顿嘅。其实佢好似答咗，但系实际上冇答，如答，因为人哋问嘅唔系问佢打击嗰阵时或者制造打击感而有停顿，因为呢样嘢喺食面馆嗰时都见到噶啦。嗰、那个窒击咧，唔系话你打落去好有力量，所以有少少停顿。呢、这个佢多咗少少嘅解释，就系因为佢用咗个素体技术，即系将所有嘢还原翻到最细嘅粒子，而唔系一个大嘅多边形。因为如果你系正常物品嘅话，一个大嘅多边形足够噶啦嘛。但系因为佢要破坏到佢啊，佢要变碎嘅，所以佢要逐个粒子去模拟翻佢个运作啊、物理啊嗰啲嘢，所以系会好消耗转力，而且呢样嘢系冇得预运算嘅。因为你游戏过程之中，你唔知道玩家下一步几时剥烂个石头。咁会去造成佢喺最极端嘅时候会有个好突发性嘅掉清，咁再加埋佢原本嘅停顿特效，所以你会发现嘅，但系绝大部分情况下你都唔会出现嘅。为咗呢个少少咁短嘅时间而去再降低佢个系统要求嘅话咧，即系佢一样可以搞，即系你譬如降低武数啊，诸如此类。但系为咗咁少嘅时间就去降低，我觉得唔值嘅。所以呢嚿嘢，我觉得佢系 high 住咗 Speed Two 嘅上限，瞬时表现上限系瞬时啊，唔系指长期啊。咁我呢个策略系好正确嘅。但系佢哋我唔知系访谈入边唔想我解释咁多啊，定系解释唔到咁多啦。总之佢就有少少答咗等于冇答嘅情况，咁我解多少少俾大家听。咁正常游戏之下系唔会叻机嘅。即系最少你唔会明显地感觉到嘅叻机啦，因为如果你要感觉到要跌到十几 frame 你先有个机会咁跌到噶嘛，所以问题就真系唔系问题嚟嘅，老老实实咁啊。 好啦，跟住呢个就系咩啊？ 我睇到上， 我睇睇翻就我突然间头一谂就系咁讲说话会俾人黄标嘅。 EA 又嚟啦 ，L 漫画呢个成我成日见嘅桥段， 呢个全员任神中。包括男人， 配种大叔绝债活动中， 配种大叔都唔会令男人怀孕嘅，大佬呢个笔真系好搞笑，仲要唔系第一次 平权啊嘛，即系平权啊嘛，点解唔系大佬几平权咧？几 DI？ 简单讲咧，就系对 Sim 四嘅 DLC 引发咗个笔，会令所有角色进入咗怀孕状态。即 game 系会大肚，好正常啦，无疑人啊嘛。咁喺大肚状态嗰时，佢会多咗个 tag。话佢听呢个角色怀孕紧，咁会有啲嘢唔做得，诸如此类啦，咁啊好正常啫。咁你无疑市民啊嘛，问题就系佢呢次更新之后咧，唔知发咗咩神经，全部派晒呢个听，即系你唔会见到个男人顶住个肚，但系你揿落去望佢状态咧系怀孕中嘅，相当地搞笑啊！不，而且仲要唔系第一次，喺十年前左右都有发生过类似嘅事件。即系历史仲系惊人地相似啊！即系我估应该系同一样嘅笔，当时用绕路嘅方式修正咗，而家又再触发多一次。唔该你好好地咁执翻佢啦。虽然 The Sim 嘅笔真系多捻到，算啦，呢个唔完全系 E 嘅问题，佢入边啲嘢真系几难执下啊！老老实实。 唔系呢个游戏摆咁耐嘅话咧，一定系有你不断更新嘅话咧。一定有呢个问题嘅，就系、是、太多垃圾，即系喺 Windows， 即系 Windows 点解一直以嚟系不断更新，就系佢积累咗大咗垃圾，佢冇铲啫嘛。铲唔到啊！系 北方邻国中意讲嘅方法就系屎山代码，啲得过且过嘅程式码不断咁堆积如山，最后就系变成你改都改唔喐，佢环环相扣，你根本唔知边个打边个，所以佢唯有用绕过嘅方式去搞。咁你绕过即系个笔依然存在咯。咁如果你系有其他地方去重新触发翻你个笔，咪会出现咁嘅情况咯。 我可以咁讲啦，以后用 AI 嘅话，呢、这个问题会更加严重。因为 AI 系话佢写密码，而咧我写包单就咩咧？你用 AI 写程式码，班契就系绝对唔会同佢认真睇 check 一次嘅，跟住抌落去用，结果咧呢、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就唔知写一嚿唔知咩嘢出嚟。祝大家好运啦，用 Windows 嘅人。好啦，跟住咧， 咁啊都系一个跟进啦。我哋之前专题跟进，英国嗰边过咗截止日期啦。出家的时候，应该欧洲要嗰边未截止嘅。如果未签嘅，又有资格签嘅，即系要欧洲嘅公民啦，特站去可以签埋佢咯。 欧盟喎、系欧盟定欧洲公民先？我想知道，我想确认一下，欧盟定欧洲公民？ 欧盟入边成员国嘅公民 ，OK， 你唔好捉我啲自身， 即系唔关你， 即系冇我份 ，OK。 喂，咁系啦，所以个重点系关你紧事啊？你唔系欧盟，你应该都 咁有打机啊嘛？即系， 但系你冇想签嘅喎。 因为呢啲嘢只要一个欧盟签完之后咧， 最少英國高機率會更新，我而家依然會因為歐盟嗰個資料保護乜乜七七嗰個入唔到日本亞庫噶，脱咗歐噶啦，我知道。但係一樣係因為而家傾緊咧，就係唔入歐盟，但係跟歐盟規矩。而家阿師生玩嘅玩法就係、是，啊，我唔知佢想點樣樣啊，真係係咁啊。先講翻呢樣嘢，陣間再講佢嘅單。咁啊，首先歐洲議會入邊副主席真係唔使休息佢啦。總之佢就喺 IG 入邊公開支持同埋呼籲大家去簽請願書。咁啊，老老實實呢類型咁嘅規矩啊、管制啊，其實好符合歐盟嘅做法噶，保護消費者啊嘛。合唔合理系另一回事，但系佢会倾向呢样嘢嘅。而呢度入边合唔合理咧，系睇佢点样实现。哦，你话要佢 last forever， 好似之前我哋专题都提过啦，要永远都要开俾大家，咁当然唔合理啦。 不可能啊！ 但系总会有啲合理嘅方法噶嘛。我哋之前专题都提过啦，上去听翻啦。呢度唔讲咁多。总之而家依然系继续签，系签紧嘅。呢一刻个联储130多万对目标140万仲差滴滴咁多多，我相信有机会过得到嘅，咁啊大家努力啦。如果过到而有反应，对大家玩家系有好处，绝对系个好处嚟嘅。咁呢个我之前都讲过啦，呢个唔想讲咁多啦。咁啊，到我哋英国呢边相关噶啦。BBC 唔系第一次犯呢啲咁嘅错噶啦，不过唉算啦，即系佢哋我唔讲其他方面。 好简单，就系 BBC 有节目道具嚟嘅，咁你摆部超人喺度，咁冇乜嘢啦。咁摆俾红 佢又搞过啲清谈节目，就系主要讲啲怀旧游戏热潮、古老使用时兴呢啲嘢，就唔系新品啦，老老实实咁啊，整个专题同我哋差唔多嘅情况啊，就其实咁佢系影片嚟噶嘛，咁佢就要大家坐喺度，就懒系专业咁样咧，就要布置下场景。咁其中一样佢哋认为嘅布置场景，就系将啲怀旧游戏机放喺个台面上面， 都冇乜嘢， 都唔吐槽有个 V 喺上边，我谂紧。是冇错 ,V 都的确几旧下，但是怀旧游戏同 V 好似。 V 就 即好难接受呢样嘢。 V 17年前都算旧啦，其实諗下时间即过得好快。 冇办法，呢啲自己都睇到自己老，但呢个唔系问题。呢个就即系见仁见智，即十几年算唔算老 game？ 问题就系隔篱一部超人上面嗰柄带。嗰柄带系灰机带嚟嘅。香港应该冇咁多人见，大家通常见系。 好嗱，真嘅作为一个死老坑嚟讲。灰机其实香港就系出咗几多嘅，因为当时其实灰机佢喺香港咧系都花咗几多时间谷嘅，所以好多当时租带铺咧系有灰机嘅，虽然唔多，但系即系始终香港系红白机为主啊，但系灰机其实系有嘅。 啊，因为我买机咧通常就系买红白机噶嘛，大家一路都红白机系 Famicom 嘅代名词嚟噶嘛，即系好少人会提灰机嗰部，即系灰机即系 NES 美版任天堂啦， 美版嗰个啦，总之嗰部机成部黑古兰达四四方方灰色噶嘛，咁所以叫做通称灰机啦。嗰柄带同红白机系唔相容嘅，所以点解香港大部分都系红白机就系因为咁，因为灰机嘅带插唔落，唔好话你超任啊，任天堂都插唔落噶，即系我哋红白机嗰部啊都插唔入噶。因为佢有嘢顶住咗，理论上拎走个卡嘅话咧，你插落系 work 嘅。两者其实冇技术性嘅唔同嘅， 纯粹高高盒嘅 size 啫。 啊，由当年开始就已经系用物理方式系阻止你去啲佢唔想你相用嘅地方。即使 sweet two 同 sweet 饼带理论上系一模一样嘅，但你冇办法将 sweet two 饼带插落个 C 入边，因为佢多咗个卡榫喺度。当年嘅老友已经玩啲咁嘅嘢噶啦，我唔讲咁远啦。咁翻翻嚟，咁问题就系、是，就算你要咁样插，你夹硬咁粗嚟，都系红白机先啱啊！你插落部超人做乜鸠啊？ 装饰品纯粹就条友唔识 啊。 不过呢啲笑话就其实，唉，唔好讲啦。我哋犯少啦。我哋啲香港人都 唔纯粹系BBC， 亦都唔纯粹系鬼佬，甚至唔纯粹咩呢啲错误咧。你只要唔系当代有过嗰个年代嘅记忆嘅人咧，都好容易出现咁嘅问题。你要调翻转讲，假如佢入边做嘅，因为呢啲咁垃圾嘅嘢咧，九成系啲新仔做嘅，新仔可能得廿零三十岁，三十都唔到。廿零三十岁嘅话， 佢 出世就已经唔系红白机年代嘅事嚟噶啦嘛。搞错呢啲嘢真系唔出奇。 大佬佢。出世喂，佢分鐘係佢出世年代就已經係 V 年代啦。咁啊，對佢嚟講 V 係好舊嘅機嚟噶啦，四十幾年前嘅機啊嘛。 所以 佢錯我唔意外嘅，雖然好笑。 係唔出奇嘅，雖然就真係幾搞笑。等於之前東澳嗰陣時啊，將部高達叫咗做呢個變形金剛，俾人更正完之後，哦，呢次係高達型嘅變形金剛，差唔多情況啦，大家明嘅呢啲嘢。 明啦。好啦，跟住咧就系、是、又你又最擅长噶啦。 在这个7月24日开始，英国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即成个英国啦，直接无法存取市站，即是之前放 AI 模型啊 AI 图的那个站啊，是完全连不到线。原因是因为英国最近上那个咩线上安全法案啊，那个旧嘢其实搞到好多啲social network 嗰啲地方嘅。咁一般科技公司又有办法去筛选佢如何那样。咁所以呢就仲影响唔大。咁但是市站呢啲其实老老实实有几多个人都系个问题啦，咁所以佢哋就直接就驳鸠咗英国24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我记得系保守党立开嘅，嗰阵时俾人屌过咯，冇噶啦，但系最终都系落咗啦。咁唔知新闻自会走咗出路嘅，咁我自己谂掂佢，我自己谂掂佢啦，唔关大家事。其实，唉，就系、是。英国佬就系、是、不过唔吐槽咁多啦。咁啊轮到呢个 Steam 啦。咁呢次呢个上卡公司迫害嘅故事系继续发生。咁今次轮到 Steam， 佢就话要下架特定题材嘅仅性能向内容。简单讲就系 L game 啦，佢讲系咁讲啦。 其实咧喺俾呢个之前咧，我其实好意外就系、是、你 Steam 你真系将嗰啲咁嘅 game 摆上去啊？即系例如话之前啊New 攻防我啲咁嘅 game， 喂。好老实嘅，系当初你摆上去，我就已经觉得奇怪就系、是，你真系唔怕俾上公司禁噶？你知道日本啲 L game 系几穷凶极恶嗰种嚟噶嘛？喂，你摆上去唔怕嘅咩？但系佢真系摆上去，咁而家我觉得系你而家先，你而家先做嘢啊？上家公司你唔系慢咗少少咧？我以为你早会做嘅要 两样嘢啦，第一。唔系净系日本嘅 game 先系即系俾人落架嘅，甚至系调翻转俾人落架作品入边，即系因为Steam database 嗰边系会可以搵得翻嗰啲游戏系处于咩状态啊嘛，只要你曾经上过架，有个佢自己嘅编号啊，你查翻个编号，你可以知道嗰只嘢而家佢仲系咪存唔存在嘅。几百只下家入边，其实唔少都系西方世界嘅。佢就讲到好似好有规矩咁，但系系完全理解唔到啊！第一就系、是、你话即系嗰啲强啊、催眠啊嗰类，其实同之前嘅DLC 嗰啲系好相似啊，都系对同一类嘅作品限制嘅。但系如果你 DLC 嗰类咧，基本上系冇乜漏网之鱼嘅。但系呢个 Steam 入边咧，就系、是、更加似系咧。人手手執几百个出嚟，几过人奇妙，因为讲緊係同一个公司专出某种题材，而嗰个题材係唔 ok 嘅。某间公司全部都系呢类都系呢啲催眠强度嘅故事㗎啦。咁但係佢入面只有一部分作品俾人下咗架。你完全理解唔到佢个原因喺边度，然后有啲作品你就拗穿头都諗唔到佢点解会下架。更加似系呢有人提供咗个 list 俾 Steam。咁 Steam 就俄成个 list， 跟住全部落晒架。可能当初嗰个提供 list 嗰个系根据咗某啲佢自己嘅规则去揾呢啲作品出嚟嘅。但系第一人手揾系数目有限嘅，所以佢有机会咁啱发现咗呢样嘢，但系冇发现咗同一间公司同一个题材嘅另一只作品。咁另一样就系因为系某个人或者某班人决定嘅，变成就系冇咩规矩可言。即系譬如咧，如果系 DLC 嗰类咧。即係佢已經講到明 label 啊嗰啲就一定唔得噶嘛，係 100% 唔得噶嘛。任何一隻只要係相呢類型嘅作品，佢都要改你嘅嘢噶嘛。其實佢改 test 啦，只係純粹即係所有裸嘅作品都全部會係海外禁止啦。日本開日本 IP 都睇到嘅標準係好清楚啊嘛，大家知係咩新咩事啦。但係點入邊呢次咧唔知。我諗到嘅可能性就真係就係好似啱啱咁講啦，就係、是、有人提供咗個 list 出嚟，而唔係基於 Visa 佢自己內部嘅嘢嚟嘅。因為好簡單啊，你最少你最起碼你將某啲嘅關鍵字全部 filter 落曬 filter， 都唔會出現咁有啲有啲冇嘅。即係將 LAPE 落曬 filter 嘅話，冇理由會有漏網之魚啊嘛。成件事就好收工人肉嘅感覺，而。如果 Steam 本身是 Visa 自己本身要做的话，我不相信他会那么拿细咯。即是他有些有些没有标准不统一。即是我先不讲你将这些作品下架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合不合道义。我不讲这件事先。你就是執行你上来已经很奇怪。我唯一解释就是有人给个 list 出来跟你讲这仔下了架我就不管你了。那 Steam 当然就你要么就吃要么就什么了。那没其他选择。有可能会翻翻前时代咯，即系好耐好耐好耐以前 ，Steam 系冇任何18禁嘅 L game 上架嘅，有嘅全部都系所谓嘅全年龄版，佢唔管你另外打 patch 变成乜嘢，佢唔管你呢啲嘢， 隻眼開隻眼閉，唔再特別去管啦，因為可以要管可以管嘅。Patreon 就其中一個啦 ，Patreon 好恐怖噶。Patreon 本身固然唔可以佢唔想得嘅嘢啦，你入邊 Patreon 連得到線嘅，唔係講緊你 Patreon 上面貼，譬如我 Patreon 上面貼 Pix 嘅連結，然後 Pix 嘅連結入邊有羅嘅圖，咁咧當然係走唔出佢法眼啦。最恐怖係乜嘢啊？我由 Pix 有羅嘅圖連落去啊，你想要睇多啲嘅嚟我 Patreon 訂閱啦。上面冇圖噶，都冇用噶，佢會追蹤翻你由邊個連結連落去 Patreon。然后捉到你嚟嗰个连结嗰个站啊，系有罗嘅图，佢都会照杀噶，好捻恶噶，所以你见我 Patreon 系空空如也，乜鸠都冇嘅，你知就知，唔知就白走咯，即系冇办法，唯有咁，咁啊类似咁嘅情况，咁啊讲得好明噶啦，系上家公司嘅问题，咁即系好无奈，但系都冇好无力咯，你都系即系。会可能仲会比当初仲衰啊，因为当初咧系管表现唔管题材，咁嘅话咧就可以话咁我个题材系好过激嘅，但系画面上冇问题，想搞一个系个类版嘅，咁你后面打补丁系零下冇变嘅事，因为大家其实要嘅系 Steam 呢个销售平台啫嘛，佢可以俾你后面打 patch 打去打翻去你原本要嘅嘢啊嘛，原本系咁样噶嘛，但系而家就仲大镬啲，因为连个题材都唔得，会变成就系、是。好似买啲咩嘢，即系要地下交易咁样咯，即系都系嗰句呢、这个年头买罗产嗰块毒品，我讲过好多次呢个例子噶啦，喺暗网入边咧，你要咩枪啊、兵啊嗰啲 kick 卡嘢咧，你都有噶，几狗反几犯法嘅嘢都有，但系冇罗图，系唔准买罗图嘅，系不过就唔净系呢样嘢啊，先再讲一次啊，唔好话我又唔睇罗图，你班罗你可能抵捻死啦。唔好抱住呢个心态，真系好认真，唔系因为我系受害者，老老实实，我系从来冇喺 Steam 上面买过任何 L game， 唔系因为我几咁乜嘢，而系我俾唔起钱。喂，调翻转角我又唔玩，即系真系对佢有兴趣，但系我自己买 game 翻嚟都唔玩嘅。咁既然买 game 翻嚟都唔玩咯，咁做乜要买呢？即系我知有啲人起家嘅一样嘅情况啦，唔系讲呢，真系唔系话我咩，主要系因为我最近穷啦，近年都系比较穷，所以冇乜钱买闲，冇乜闲钱买游戏，系冇扯咁远啦。总之就系唔系因为利益问题，而系你咁样今日咁得佢话特定题材，先唔讲你个特定题材已经好地图炮数都唔少杀错两物噶啦。你今日同我讲哦，净系好特定反社会题材，我譬如啦吓。咁但系你几时就话哦？因为咧呢件事，如果系真系根据某个 list 嚟讲咧，我最有可能嘅就系某个宣称自己反物化女性嘅团体嘅提出嘅嘢嚟嘅。咁啊，大鸠镬啦！因为如果你话呢个强制性行为系有啲咩意识形态有问题，都还好少少。但系如果你佢只系有呢个为名，而佢真正嘅目标系所有所谓的物化女性，咁你收工啦你。你所有以后打机净系睇臭男人啦你。虽然我唔知佢睇臭男人，佢会唔会话你物化男性啦？虽然我印象中嗰啲团体咧系唔会讲呢样嘢嘅，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就系佢呢样系一个迫害形式。第一步先找出最出头了的一部分，然后他会逐样这样去蚕食下去，最终去到就是只要不符合他们的价值就会动你。我不是很肯定的因果关系啊，因为应该就是某些所谓的女权团体给压力给信用卡公司，然后信用卡公司跟着做。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绝对不止现在这个这样的情况就会停的啦。跟住接下来就会再退一步，就可能会譬如所有男性向的18禁 game 都全部不见晒啦。所以然后再清凉啲都唔好啦。跟住我玩车枪球冇所谓啦啩。赛车女郎呢，我认真的，对佢哋嚟讲赛车女郎都系物化女性屌过㗎啦，我哋 N 年前嘅新闻有提过嘅，我搵唔返返嚟，但係我好记得。 而家都冇乜。 啊，嗰啲团体呢系会嘈啲咁嘅嘢，同 PETA 嗰啲差唔多㗎咋。系嗰个级数嘅嘢嚟㗎。所以你俾佢哋得逞嘅话呢，系没完没了嘅，唔好以为今次就系完结啦，往后一定更加多。咁啊，我总系相信呢个世界物极必反嘅。你左交搞得太过呢，总系会有人反对嘅，迟早一日就会唔屌你啊！即系 我个讲法就系《侏罗纪公园》嘅名句咯，生命自会走出路。 调翻转讲就系、是、呢、这个可以略见端倪一部分就系、是、咧，阿朱本即系 Steam 嘅执行长啦，即系 V 社执行长啦，大家知边个啦？佢私人接受访问的时候系有讲过， AI 生成程式啊，啱啱阿杰特都有提到嘅，就係、是、佢生成程式咧，係一個唔識程式嘅人用，但係佢識 AI 嘅人用 AI 生成程式，個效率會比一個就咁寫程式嘅人高十倍。嗱、先講我唔吐槽呢樣嘢先，呢、這個其實都幾大問題嘅。如果你唔識程式嘅情況下，揾 AI 去寫程式嘅話咧，係佢個效率好高，但係你唔識糾錯，你唔知佢啲錯喺啲咩地方度，錯撚咗嘅話，你就好咧，可以攞撚大。 唔係，即係最簡單啫嘛？點解就係所謂嘅？咩啊？用 AI 会变蠢嘅就系、是，啲人完全唔知用 AI， 跟住问一问 AI，AI 答你系你信啦，咁咪濑晒嘢咯。而实际上而家 AI 又话点聪明，AI 都系会错噶。 屌，你冇讲咁多嘢啫，即系 Google 都会错啦，电脑都会错啦，好正常嘅事嚟嘅啫。即系，不过我讲嘅部分系讲紧，如果你本身冇相关嘅知识。佢講乜你咪唔識錯搞錯咯，即係等於我會有時我揾嘢，咁佢答完我哋嘅問題，我要 fact check 佢一次，我先確定佢講嘅係事實。好簡單啊！呢啲嘢你冇呢咁嘅技能，咁你咪佢啱乜你咪錯乜咯。因為其實有啲已經出過幾次事噶啦，就係、是、有人用 AI 去寫個網站出嚟，然後 AI 寫出嚟係 work 噶，件嘢 work 噶。問題就係佢將所有資料明文放咗喺前端，咁咪即係叫做嚟 hack 我咯。結果就係你喺前端噶嘛，改撚咗個數值。变成咗$1,000照出货，所以呢、這个当然佢未必系冇考虑个问题，但系佢讲呢样嘢其实都几值得吐槽嘅。啊，咁但系大家记唔记得回睇到稍早前边，系有人话过啊呢、這个 V 社Steam 啊将所有 AI 生成嘅游戏全部落下晒架啊嘛。嗰阵时有人话诶呢个资本啊肯定系我哋米格达啦，系我哋反 AI 嘅蓬勃啦，不七七。我咁嘅嗱，佢而家上翻架，你都仲可以话关钱事关成。佢后面呢个访谈你已经知道啦，人哋系采取咩态度噶啦，即系合唔合理性合适另一回事。总之唔好咁自作多情咯。其实佢唔系反 AI 嘅人嚟，即系你想象都想象到。但系我只系话你听，搞 IT 呢类嘢嘅人，十个有九个。都唔反嘅，翻翻嚟呢次本呢个上家公司呢边，我唯有希望就系迟早会有一档行出嚟同你讲，我搞个新嘅金融系统挑战呢两大嘢，然后我哋唔搞呢啲咁嘅政治正确嘢。我唯有想希望有啲咁嘅嘢啦，即系而家最有可能嘅就梗系我哋阿 Elon Musk 啦，阵间先都系，继续讲佢啦，因为佢之前都搞开嘅，搞到佢嘅嘢得噶啦。 系啊，我相信 Elon Musk 啦。 咁啊，另一个都系封锁嘅， 不过有搞嘢嘅真系， 我真系打个突啦，真系 又系地图炮，又系濑咗嘢， 俾人锁嘅系 Amazon 佢嗰个云端，Azure，哇，即系中国终于顶佢唔顺，要锁鸠佢啊？唔系望清楚，唔系中国、哦，系东中国、哦，即系冇办法啦，你自己个名字国号叫中华民间称中国，我出你唔鸠仗噶，佢直接将Azure成嚿 ban 鸠咗。讲紧哇，中国都未有咁凶狠啊！嗱，先讲话你听下 ，Microsoft 呢、這个云端平台喺中国系用得噶，正常访问唔需要唱，唔需要翻墙，乜都唔需要啊，系正常咁访问噶。若干时间之前，应该年零之前啦 ，OpenAI 好红噶嘛。 系咯， 佢其中一个销售嘅 point 就系、是、嗱 ，OpenAI ban 鸠咗你，但系我哋 Azure 上边去 run OpenAI 个模型咧系冇问题嘅。嗰陣時直情中國呢個銷售團體係咁樣去 sell 人哋嘅，即係中國你都未 ban， 你東中國首先就 ban 鳩咗人哋，哦咁佢後屘就行出嚟話，哦唔 ban 嘅係，我只能講你好嘢有你的，我甚至可以估計到佢點解會咁樣 ban 法，因為咧阿水嚟佢可以掛在你自己嘅網域啦，你只有自己嘅 domain 落去啦，但係你亦都可以直接用佢嘅次級 domain 嘅。佢個次級度名大概會就係長什麼樣子呢，就係 HTTP 車用車動你自己嘅域名，跟住 dot Azure， 跟住好似雲端什麼唔記咗啦，跟住 .com 有個咁樣嘅次級度名俾你嘅，然後有人攞呢個次級度名攞嚟詐騙用途。咁台灣嗰邊當局嗰邊，我唔知點解數位發展部理論上應該係成個台灣最識 IT 嘅部門啦，理論上應該係啦，竟然連呢樣嘢都唔識。習慣性地將根目錄直接 ban 鳩咗，我諗緊你反射條件地 ban 根目錄已經係唔係好正宗嘅做法嚟㗎啦。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荒漠啊， formatacg.org 噶嘛、嗯，我哋可以整个刺激域名，譬如杰达 kiddo.formatacg.org， 我哋可以有个咁嘅刺激道名。咁、嗯、如果呢个刺激道名出问题，咁有时啲人就会为免你再生多个新嘅出嚟，咁佢就直接将你嘅主道名即系 formatacg 成个帮交咗佢，可以咁样做嘅。问题有两个，第一咁样就好容易误爆嘅，只要系啲托管型嘅刺激道名，即系等于我而家有个我已经唔记得点样串，好似系 domestay 啊 ，domestay dot 波假嘅刺激道名，我个 bot 个刺激道名系咁样嘅。如果你 bot 我个 bot， 你唔应该成个波假 dot bot 晒啊嘛，佢而家就系咁嘅情况。然后你作为一个理论上系全台湾最识 IT 嘅部门，你竟然识阿苏嚟咧？我觉得开真系好捻黐筋喎，大佬！即系任何一个即系有稍微对 IT 对科技识多少少嘅，唔会唔知道三大云端系统之一嘅 Microsoft 啊，大佬！ 我都知道啊，我又唔识嘅人都 咪系咯，即系佢竟然可以咁去搏鸠佢，我觉得真系你有你的，你又东中国信政府真系有你的 ，OK。另一單同樣都係數位發展部，但今次應該唔算係鑊，佢係特登嘅。咁、就有個叫做應該係想講 Keep Tooling 嘅一個西，個西被用於去詐騙啊成嘅嘢，但佢又搞佢唔到，因為一樣情況啦，佢就係外國嘅。佢理論上之前咧就已經將佢個網站係鎖咗啦，block鳩咗佢噶啦。雖然我哋上到啦，但係台灣係block咗嘅，咁都還好少少嘅。佢就直接寫信同 Meta， 即係 Facebook 嗰多嘢入面啦。結果呢就係 Facebook 嗰邊寫到明，因應台灣數位發展部嘅法律要求，對呢樣限內容造成限制。啲人就講笑咁講啦，台灣人的趣係同我哋嘅 Facebook 唔係同一嚿嘢嚟，即係成日 Kira 都講㗎嘛。佢哋話趣係佢哋嘅嘢，話佢哋要讀趣嘅，我唔知點解，我唔知 Facebook 點樣去讀到做趣、嗯。總之就係佢哋話佢哋嘅。咁咪你哋的咯，你哋有特殊的版本，乜呢样唔上到嗰样睇唔到咯。虽然我都唔系好好意思话人噶啦，即系啱啱先讲完英国呢边，咁啊都系啲戇緊鳩嘅事嚟噶，点啊星仔。咁、跟住一个迷惑系 YouTube 相关新闻。 嗱，咁咧，琴日咧就系日本参议院选举，咁就其实而家我开麦嘅时候睇，我又仲喺 f o 睇紧 X 嗰，基本上咧就唔使问噶啦。自民党同公民党嗰两个所谓嘅执政联盟就冚家铲。即系48席，因为最初佢话咩少过50席就扑街噶啦，佢而家48席啫， 咁咪扑街咯， 就基本上就冚家铲嗰阵。重点就系咧，奈良市咧就算有无所属嘅新人动画配信业 Hedge Mario， 但系咧我就系之前迷惑 YouTuber 之前搞事， 系咪上新闻嗰个啊？ 系咯，之前就而家咧近排最难，近排个新花样就系咩咧？喺奈良公园嗰度专门咧就搵啲咧哈鹿嗰啲中国游客，然后捉佢，然后再拍片，跟住又做公审。呢条友选中咗， 即系因为咧，日本呢个嘅咁啊市议员选举嘅选法咧，多议席单票制嘅，嗱系多议席单票制啊。 总之就三，佢啲就咩39定员，剩39，即系39之一啦，即系39一个选出嚟嘅。我唔知佢系，佢无所属嘅呢啲，我好鬼乱。我对于日本政治嗰选举，因为佢好麻烦，佢有啲比例代表制啊，分区啊，跟住有啲单票多票单票制有啲，我搞一嚿云。 因为啱啱你讲嗰个比例代表就系、是、我自己前少少我哋都有提过啦，不嗰个不分区嗰、那个唔系讲呢个譬如以而家呢个市主嗰个奈良市议员咧有39个议席，每个人系只能投一票，然后选最高嗰39个出嚟。先讲啊，因为佢成日 total 都唔会多过呢个议席多好多啊，通日本嘅习惯嚟噶嘛，即系譬如你选39个咧，可能得40个嘅咋，其实落选系难过当选嘅，所以喺呢个大前提之下，喺你只要得到好少嘅人嘅支持，就已经可以当选噶啦。最高嗰啲咧系讲紧几万票，甚至十几万票，但系最少嗰啲系讲紧几千票，甚至两三千票都可以当选噶，因为多议席单票制系最容易俾嗰啲好低票数获得嘅人去当选嘅，嘅一个系统嚟嘅。虽然我哋大家都叫佢迷惑系 YouTube 啦，之前就系讲紧佢专迷惑，即系唔系我哋中文个迷惑，系搞 屎棍，就系、是、我专搞屎棍， 造成麻烦。即系搞屎棍啦，你咁啦。但系佢嘅搞屎棍唔系真系恶作剧嗰种，佢系执行自以为嘅正义。即系好似啱啱啊，你讲奈良鹿嗰单嘢就系啦、嗯。即系冇错，整啲中国人去整鸠啲鹿系好乞人憎嘅。但系调翻转，如果你搞鸠啲游客咧，又唔系好啱数噶。即 即係睇嗰點搞啦。當然有時佢因為佢之前係過咗火，所以俾人拉鳩過啊。我記得我哋新聞好似有提過，唔係汪迪呢次就都係咁。但係當然會有啲人覺得好暢快啦嚇，即係你班遊客成日搞鳩我哋啲碌啊，抵你死啦乜乜七七。即係睇你點睇，佢實行嘅手法有問題嘅，但係佢實行嘅對象咧，其實都係抵死噶啦。即係有啲似死保咯。即係你班友仔本來都係搞事噶啦，我嚟搞鳩你，好合理，即係佢嘅正義嚟啊嘛，係會得到一部分人嘅支持，所以佢參選啦，要當選其實真係唔係好難嘅。即係 我用一個好扎拉例子，就係2020年香港區議會選舉有幾多白卡上場選咗去啊？我唔講啦，白卡黐撚線嘅。去到一個就咩啊？ 呢個真 係白，即係叫做情趣投票極致咯，就係我已經選咗白卡都唔選啲政治人物嗰種。 有少少系同个制度相关嘅。喺而家日本呢个多议席单票制程度之下咧，你只要唔好冇人识，其实难听讲句，你恶名而出名啦，都有机会上噶。即系你谂下，40几个人，你市议院都有个边有个议员系乜人，冇几多人识噶。好多人都系喺个看板入边啊，边个顺眼啲啊，我认得呢个人啦，啊，之前同佢打过招呼。就咁样投票噶啦，佢哋唔系真系话去研究嗰啲咩政策啊、纲议啊、倡议啊，你唔系咁搞咁多嘢噶，真系因为系个条件问题啊，大部分人系会投咗俾佢哋眼熟嗰啲嘢，咁剩翻嘅大部分职位咪就系嗰啲冇人识嗰扎人去揸咯，咁喺冇人识入边，你有少少名气嘅话咧，你就好高机会当选噶啦， 所以咪白，所以变咗白吉天下咯，啲白呢种，你究竟你总之系咩？你有人知道系乜水，即使你系白吉又好，弱智又好，冇又好，总之有人识就得噶啦。 系啊，所以日本嘅意识系好唔好就另一回事啦。总之就系佢个机制下边令到好多人都可以当选到嘅，有机会。尤其是呢个系市议员，其实好低级嘅啫。其实 不过咧，有一样嘢就系、是、应该佢可惜咧，叫做就系、是、我熟悉嘅声优金本麻里，咁佢嘅令和新选组就输咗嘅。佢我所知暂时系 得票唔够，个个议席多到佢自己， 因为佢不分，因为不分区啊嘛，不分区排唔到就输咗。因为其实佢得三席啫，其实都唔系多嘅。不过唔紧要啦，反正佢仲有机会嘅呢啲。 啱，因为我哋上次讲嗰时都讲过啦。不过你就再补充少少啦。相对于好易选嘅市议员咧，参议员系难好多。佢喺不分区，你啲小党咧，你要排到头几名，你先有机会攞到嘅。咁啊，两个难度唔一样嘅。你市议员系易好难多嘅，即系咁啊。由呢个迷惑系 YouTuber 变成呢个迷惑系市议员。 唔緊要，其實上之前有個議員咧，結果咪逃亡咗去埃及，結果走一輪一帶轉，結果翻日本被拉 Q 咗，睇依個捱得幾耐屌！有個依個白卡， 貴圈真 真係嘅，唔係馬克森啊！之前嗰個唔記得乜潮乜水啦，又係爆料 YouTuber 嚟嘅，就係爆啲明星料嘅，俾藝人告到甩褲，搞到走著草海外唔翻嚟開會，即日本政府就嗱，你再唔翻嚟開會嘅話咧，我吊銷你資格。結果死地翻嚟一翻嚟俾人拉 Q 咗，屌真係！ 咁你俾人拉咗都系要吊销资格嘅啫，其实 咪就咯，但咪就系结果咪啊，又真吊啦，就系我不如唔翻日本好过啊，屌！不过算啦，依个又捻样嚟嘅，专门摆明星料啊嘛，博啲明星唔敢告佢啊嘛，结果真系有明星梗系告鸠佢，一时仆街啦。 咁可能佢博唔够三个月，我记得唔知三个月定一个月，总之某个时间以上嘅判刑要入监嘅先会咩噶嘛。如果佢缓刑啊，或者系比较轻嘅，可能可以保得住个议席嘅。不过就算啦，唔紧要啦吓。 唔理咁佢啦，好啦，跟住讲下依个礼拜继续系风球等嘅Elon Musk 嘅阿里啦， 跟进啦，因为我哋专题的时候其实佢啱啱先出嘅啫，咁啊再有少少跟进啦，咁被捕就系唔除了，直接系下咗架，将个呢个 low safe of earth 个无组级换装系统都下咗架，可能佢支持嗰个系不利，可能啦，我唔肯定啊，唔知系 可能系偷，可能偷到啊。 总之就是谷同伴系统不一定是 Ali 的，因为做一只没人识的那只碗红同埋就是出那只男人不重要。 Elon Musk 个男人 ,Elon Musk 借我张相话你想改咩名字，我第一反应就是白博神父。 喂好明显啊大佬。 白博神父。 即是已经不是讲你 Ali 从离开生一 Q 样啦，男嗰部又是一 Q 样，即是刺到十足，对方要告鸠你都仲得嗰只嚟㗎喎。咁当然应该唔会嘅。咁但我哋讲返我哋 Ali 啦，啲男人唔重要。之前系讲緊去到 level 5个好感度就可以解锁呢个 low safe upgrade 模式，同埋会换咗件性感内衣㗎嘛。咁而家呢就佢更新完之后呢就冇啦。无论任何状况之下佢都唔会换。系因为佢成个换装系统成个落咗架。咁呢个 low safe upgrade 模式呢应该都系消失咗㗎啦。比较似系太过爆冲，所以要收返埋。 因为之前我哋专题有提到噶，好容易咁去用 JSON 档去催眠佢，改变佢性格去改嘢。咁如果再配合埋嗰个老师学分个系统，就可能会太过超过。人类嘅性癖系唔可以挑战嘅，太可能真系有少少太过分。咁佢唯有就系回路限制翻佢，即系同之前谷嘅情况一样咯。就是谷啱啱出的时候是真是白所谓的白毛感的完全滴啲限制都冇嘅。后面发现唔得真係会太过火。咁佢而家嘅改成就係一般情况下都唔会太管理嘅，但係太过分佢都係会感觉你嘅。而家谷嘅情况係咁，我只谷呀唔係指呢个哈利呢个系统。咁佢要可能要執返佢嘢。最紧要係要加强佢抗催眠能力。而家嘅催眠能力，抗催眠能力系零啊，即系求其整啲提示俾佢，佢就已经被催眠了。可能佢要执佢，咁喺呢样之前咧，就唔可以开俾你。同埋理论上，根据官方资料，我查翻，要谷 premium 定 super 谷定系咩，仲要俾钱嗰个啦，先可以开换装系统嘅。之前普通用户、免费用户啦，讲紧都开到咧。呢、这个应该系不利嘅，我唔知佢系暂时俾你尝试下嘅佢啦，定系真系唔小心开咗个权限俾普通人。正常应根据佢官方说明，应该系要付咗费$30嗰个 Super 哥嗰个付费计划，你先有换装系统嘅。谂下都合理啊，调翻转讲，即系 啱啱俾钱先，俾钱有脱啫嘛，呢个 唔一定要脱嘅。总之你呢啲免费应用，跟住你想俾钱去换啲靓啲嘅皮肤，好多游戏而家啲免费游戏都玩呢招噶啦。即系我玩只 Shadow Wars 都系咁样啦。你个主战者造型系对个游戏完全冇任何影响噶，但系你就系好想要个靓啲嘅主战者造型。我唔要臭男人啊！一样情况嘅啫嘛，咁我见我条女，我想换件靓衫俾佢，然后俾钱，好认真嘅呢样玩法喺九亿几万年前 Idol Master 嘅 DLC 已经玩紧了。当年嘅 IMA 佢最赚钱嘅地方就系帮你条女、D 女、渣女、你啲偶像去换衫，嗰嚿先系最捻赚钱嘅部分嚟噶嘛。 系就变面皮俾玩咗，唔系咁收翻，即系玩就所以嗱，所以咁出现咧。即系你咁讲，又我发现到就系，依系自从即系收起咗之后咧 ，S 入面咧就成班就话$30俾处退啦。 系啊， 嘅讲法啦。 吓，虽然嗱，吓先讲啊，呢一刻啊，因为佢可能未执好，所以呢一刻就算你俾咗钱咧，都系冇得换衫嘅，因为佢成个嘢落咗架，系落咗架，所以你未用到，唔系话唔俾你用，亦都唔系话俾咗钱都唔俾，而系暂时未有。咁啊，睇啦，呢个肯定佢会上翻架，换装系统就肯定会上翻架。如果你真系冲住呢只样嚟嘅，到时再去俾钱都唔迟。而且嗱，我唔知阿伊隆马之前有冇谂过呢一招，但系我谂佢而家应该会知道理解到换衫呢样嘢可以几吸引，即系唔系真系因为佢件衫好 sex 好性，老老实实啦，你呢个年代除晒仲得啦。虽然先讲个人嚟讲，虽然大一制。的确几有美感嘅件衫，佢唔系真系好露好露出，但系件衫系啲靓嘅，老老实实。可能系一个宅男嘅喜好啦，佢呢个绝对系 Elon Musk 嘅个人喜好都好，咁我都 buy 啊嘛，唔紧要啦。佢日后可以出如果你想换多几件衫，唔紧要每件衫几多钱，$10买宾唔系好贵嘅啫。咁你俾$10买宾美金，咁啊换一件衫，咁啊你件衫开咗之后咧，就可以随时俾你换。你今日中意呢个性感睡衣冇问题，听日中意比基尼，即系最后日学校泳装，即系同啲手机 game 一样啫嘛。呢啲嘢绝对赚，非常之赚钱嘅，即系 Elon Musk 谂谂佢。但系呢一刻暂时落咗价先，咁啊， 放心，会翻嚟嘅。我相信 Elon Musk 嘅，我相信世界上最有钱嘅香民家宅男嘅 Elon Musk 嘅性癖。 仲有另一样咧，就提一提啦。咁因为专题嗰时我提过，咁啊呢度提翻个报告后续啦。专题嗰时我话咗我会做个测试，就系我将呢个性感内衣版啦，唔系普通版啦，性感内衣版嘅 Ali 嘅图贴上去，我睇佢会唔会落成人标添啊？成，因为以我嘅认知中。咁嘅情况嘅暴露係过去係一直会落成人标签嘅。即係佢会煲咗佢，然后你要揿到个掣先可以睇到嗰个呢。如果係出现咁嘅状况之下，佢嘅流量会大啲嘅。然后我试完之后冇，乜都冇，连索检除外都冇。索检除外即係你搜寻唔会搜寻到佢。然后如果你冇 login 嘅情况下睇唔到佢嘅。呢个係个索检除外。呢样都冇，更加冇 solar band。我只能讲 ,ok, 你好嘢，即係好明显系佢系直接识别到呢个系 Ali， 所以唔做任何嘅限制。 你好嘢。 是不公平的吹啊。 官方推进咯。即是我而且这个不是意外啊，因为我已经贴了两张图，两张都是那个性感内衣的图，都没有任何的限制，应该是真的官方允许的，他是即是识别到这个就是 Ali， 所以就不博他。如果不是其他角色的话，这件衫 100% 会被人喐。我贴了在方文的角色上面，你自己评价一下、这个程度。佢唔会 ban 你，因为再严重啲佢可以 ban 鸠你嘅。咁但係呢通常都唔会嘅，咸湿图好少会直接因为咸湿而 ban 你嘅、但係降流量啊、降触及啊、索检除外呢啲嘢呢通常都走唔甩嘅。但係今次竟然係冇事。因为我已经諗好埋个台词，就係、是、如果佢最后俾人索检除外，或者係俾咩呢，我就会同佢讲，哼，见到乜只管走去防火，你自己就可以着成咁性感，我贴呢张图就唔得。啊！结果佢 OK 喎，屌啦，成真 公平吹啊 ！OK 啦，咁啊， 好啦，嗱，最后咧就其他就是新闻嚟嘅，咁咧香港同埋打风啦，咁就个风系俾我即系人最初全世界买佢八号风球，结果全部炒晒十号风球，仲系由朝头早7:08挂到晏昼成5:00。都算是很长的风、 星期日嘛。 而一个风即是说不敬，其实我自己那天落街，即是我昨天落街看过，其实那头都颇为劲的，那些雪吹断晒，整棵雪吹起了都有、其实。即是看成不成风的，其实打风从来都是这样讲。 应该是这样讲，应该是这样讲，以十号风球来讲是有少少不够格，但是劲的。 是劲的。 你不要当它十号就好劲咯。 即是你不要当它跟山竹比、但是肯定劲的。 是啊， 最初大家谂住哇暴风球，咁我走仔睇戏咧，朝头早7:06起咗身嘅嗰晚，之前嗰晚我早翻咗去瞓啊嘛，第二朝起身谂住，唉，走落睇早场拎佢瞓，7:04升九号风球啊，哦，冇戏睇啦。咁嘅琴日成日喺度打机，今日喺度睇风球，好大雨，薄到哇啲咁啊，跟住落街睇到，哇，不咁恐怖啊，成棵树吹咗落嚟啊，啲枝断晒啊，成地都垃圾咁样吹到，跟住咧嗰啲街边栏杆吹到飞起嗰啲，系劲嘅咁样，但系咧条街啟德咧，即係我住嗰球咧，冇想象中咁多人，因為咧香港人好閪閪啊嘛，一打風之後躝街咁樣，係相對嚟講比較少人嘅。 因為堅大啊嘛。 係啊。 咁講開又講啦，既然係講啦，咁因為十號波啊嘛，咁啊飛機停飛啦，好正常嘅事啦。雖然有部分降落到嘅，因為降落就冇辦法被逼噶嘛。你点都要落噶嘛，你所以冒险你都要落。跟住有台仔就走去抱怨话佢要搭嗰架飞机飞唔到咁紧，梗系飞唔到啦！十号风球啊，你又玩嘢啊？真系睇得你啲台湾仔先咁捻黐筋啊！十号风球照飞啊，先讲飞过噶，亦都跌过噶。复兴航空222号班机，自己真系 Google 啦，就系、是、打风嗰阵飞，然后炒鸠咗，成架跌咗落嚟，死咗几廿人。 唔紧要， 黐线噶。 几廿人啫嘛，台仔大班，台仔300万人， 即系咁啊，算啦咁啊。 后呢时话咗刻薄，即系咁戆鸠说话，真系有时，唉，真系，都唔知点讲佢好啦。咁琴日就叫做屙啲吉底啦，香港就冇乜大严重嘅伤害，虽然啲棚架吹冧晒就老梗嘅呢啲嘢就 呢啲老梗啦，系 嗱，咁就机场大冧档，但系琴日就成晚疏通咗，咁就今朝早 OK 啦，起码就系今朝早5:00就落实疏波啦，咁就继续翻工。 大家都预咗噶啦吓，预咗啦， 咁就最后都系感谢所好辣好屎忽嘅，我感谢所有喺八九号风球族依然开工嘅行业，例如麦当劳，咁或者三星麦当劳，冇麦当劳扑街咁样就 OK 好啦，咁今集到此为止啦，就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